OK， 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早上这45分钟的时间，求你叫我们善用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认识你的话语，也从你的书写下来的道认识你所赐给我们那道成肉身的道，无非就是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的第一课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段落之中，检视我们的主，你的儿子，他自己如何看待你的话语，其实也就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也成为我们检视自己如何看待你的话语的标准。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今天幸福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 中间隔了一个礼拜，这个课程大家对之前的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这个课程有没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什么问题之前没有机会提出来，把这个打开。 OK， 听得到我声音。所以我们到目前看到主耶稣他是自己如何看待圣经，首要是他如何看待，当然他那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手中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但是从耶稣他自己从新约所记录他所说的话语，可以看得出来，他看待圣经是真真实实上帝的话语，也必须如此，因为他总是表达，就是说经文中所指的一切都是指向他自己。如果他是真实的话，这个真实性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因为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而上帝的话语指向他。 OK, 他引用经文的方式也表达，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由上帝的话语来断定，这就是所谓的充足性。他在旷野中遇见试探的时候引用经文所表达的那种最基本态度，如果上帝的话语是这么说，就没有什么其他好说的。充足性、充分性、全备性，还有圣经的功效，不要忘记他是 Logos， 他是道成肉身之道，上帝起初借着他的道创造世界，如今要借着他的道拯救他的儿女，而如今道成了肉身。这个成了肉身的道如何看待书写下来的道，不只是字句，对我们的主来说是这个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灵启示先知多方多次用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启示先知，但无非都是上帝的话语，因此它会有其功效，有用的，不是只是字句，不是只是一些教训，而是真的会发生效用的。Okay. 这个也跟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会有一些关系，就这个效用是不是真的展现在人的生命之中。如果我们说上帝的话语是有效用的，那也许你必须检视自己，上帝的话语是否展现在你的生命之中。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上圣经论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其中一个应该叫我们不断的检视自己的，就是 上帝话语是否真的跟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发酵，真的是灵就是生命，听懂我的意思吗？OK， 好，我们看今天的，今天的段落，最后第一章的最后的段落，耶稣与许多的话语，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耶稣与圣经哪一段的关系。旧约吗？使徒的话，特别，所以这个段落特别是关乎我们的主如何看待新约。OK， 新约跟耶稣的关系，如果你要形容，你会怎么形容？新约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新约我们知道是耶稣升天之后才写成的。没有关系。是他的门徒之后或许有想起他所教导他们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写下来做参考。 是为他做见证，将旧约的一切引而然后见证出来。 为他做见证，那我说好，是的，见证基督，当然见证基督，旧约指向基督，新约见证基督。还有呢？是耶稣，使徒是什么？使徒顾名思义是被差遣出去的人，被谁差遣出去？父如何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他们差遣这个 mission， 这个差遣，他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些话，都是如果他们是真的是以使徒的身份做的，就是什么，他们的主授权他们所做的。所以这段就讨论说，耶稣他自己是如何看待使徒他们自己的话语，这话语最后记录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话语如果是基督授权他的使徒所说的话语，所记录下来或者所书写下来，无非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话语。OK， 因此 John Webster 前几年才过世的一个神学家，他这边有记录一段话，他这段话主要的是说，这些既然是，这些使徒是基督自己任命、授权、差派的，就有其权柄。他们说的话也有其权柄。Okay. 也有其权柄，什么权柄？就是基督授权给他们的权柄，无非就是基督的权柄。Okay.所以他最Webster 他有一句话，他说圣经使徒不管是借着先知还是使徒的事工，都会超越最初的场合而被后人所接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许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比如说我们最近看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很明显的，保罗是针对这个教会，认识他们，跟他们有切身的关系和互动，和彼此的认识之下写出来的，所以也是针对这个教会的当下的处境、当下的问题，给他们劝勉，给他们鼓励，要补足他们信心上的不足等等。这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却是在受逼迫的之中，却有邻里的大喜乐。而且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之后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之所以是使徒们，保罗他们这么所心爱的教会，也验证他们身份的一个要素，就是他们接受了使徒他们传讲的话语，不是当作为人的话语，乃是当作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整个的背后的基础，都不是说我只是在针对你们现在当下的问题，你们当下处境，给你们一些指引，给你们一些教导，而是这些教导、这些话语，在使徒他自己的认知和这些受教导的人认知之中，都不是只是我现在只是一个老师，我现在只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 sophist 教师名目，还跟你讲你们很就是让你们很得力，很给你们，还给你们安慰的一些教导，让你们听了很舒服的话，乃是上帝的话语。就此来说，这个就超越帖撒罗尼迦教会2000多年前当时的处境，而对我们有意义。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譬如说，在一篇讲道之中，可以花四节经文，我们可以讲一篇道，然后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来这个对我们的意义。这不是一个很牵强的教导，而是认知，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所以就超越当时的处境，有上帝的权柄。这是上帝对他的儿女，在任何时候，在等待他的儿子到来之前，都有效用、都有规范性的话语。大概听懂我的意思吗？在 Webster 在这里讲，正因为新约圣经有这样子的特性，它就有别于任何其他书写下来的文字，因为这是基督授权他的使徒所写下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现在没有使徒了， right？ 现在没有使徒了，因为基督只授权这些人，这些人他们亲耳听到耶稣的话语，然后基督授权这些人再写下来，然后基督之后会说什么？之后我们也会提到这些经文。正因为这是他授权的人，所以他为不只为这些人祷告，也为信这些人的话，不是别人的话，这些人是特别他授权的人。第一代他听过基督亲自授权，道成肉身，亲眼见过耶稣，摸过耶稣，听过耶稣话语的人，这些人有独特的身份。OK， 圣经论，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圣经论，你就可以，那个使徒的称号，你大概就不会这么的滥用。也不会这么容易相信有人说我是使徒。Okay. 如果真的是如此，耶稣当然就可以这样子说，如果有人会逼迫我，那他们也会逼迫你。这是对使徒他们说的。来，同样的，如果遵守了我的话的人，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你注意，如果我照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遵守你们的话，不是因为，甚至不是因为他们的职分，他们得到一个，甚至不是因为好像圣灵给他们特别的恩赐，给他们一个地位，给他们一个职分，而是因为他们什么？为什么要顺服这些人 ？Why？最重要是因为他们说基督的话， 基督授权他们说的话。这个跟我们就有关系了， right？ 你不是顺服一个牧师，甚至不是因为纯粹因为他有这个牧师的头衔，会有这个地位，会有这个名声，全然取决于他是否说出你应该顺服的话语。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因为他说的话是上帝的话，我基督托付他说的话。现在的牧师当然不是直接托付，乃是什么？透过使徒所留下来的给我们的，使徒和先知们所留下来给我们的话语，旧约和新约圣经。所以你应该顺服一个人，如果他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对你说话。Right? OK?这个跟这个人的个性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跟这个人说话的方式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耶稣自己说，这些人如果厌弃你，他也会厌弃，厌弃我，他也会厌弃你们。如果他会厌弃最初领受耶稣话语而说耶稣话语的使徒们，那么之后的人必然也会厌弃领受因为使徒的话语而信耶稣而说耶稣话语的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厌弃一个人说话从来就不会剥夺他们说话的权柄，也不会给任何人理由，就是说那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我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可以不听他讲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月 我为我说话的方式为你们道歉，因为首要的不是我说话方式得罪你们，而是我说话方式得罪你们，让你们没有或许变成阻碍你们听到那真正上帝话语的绊脚石。这也是为什么前两个礼拜我提醒你们不要让这个成为你们自己听不见上帝话语的借口或者绊脚石。Okay. 好，所以这边有提到门徒所说的话语与耶稣的话语是紧密的连结，你甚至可以说是 identify with 基督的话语。如果他们是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基督的授权之下说基督的话，道成肉身的道，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改革中的信仰告白，历史信仰告白里面总是有一个概念，尤其是在第二 Helvetic 瑞士第二信条里面有一条说，忠实的宣讲上帝的话语，那就是上帝的话语。Okay. The word of God faithfully preached is the word of God， 就是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那边所说，使徒保罗可以为帖撒罗尼迦人感谢上帝，他甚至可以说他在上帝面前夸口这些人，他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荣耀的冠冕。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了使徒他们说的话，没有把他们说的话当作是人说的话，而是上帝的话。这就印证你如何接受上帝的话语，你如何接受圣经所书写下的上帝话语，和如何接受所宣讲出来的上帝的话语，其实就印证你的身份。 Seriously， 在这边讲耶稣的明确指出，拒绝听从他所差派之人的严重性，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从你们话语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于是不接待我，到最后我也不会认他们。Okay. 这个概念大家 OK 吗？所以我刚才试图就是在课程开始之前试图就是说检视一下那个上帝的话语。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人会说我们不在乎上帝的话语，没有人会说我们不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 也没有人会说上帝的话语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灵，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这边这个真的，上帝的话语是否是真的真的会影响你的生命？其实影响你的生命，其实就是叫你遵守上帝的话语，不再遵从自己的私意、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说法。这边有一个段落，有一个叫做 Ward 的神学家，他在 Timothy Ward， 他说，在你们的教材，对不起，我这边没有页数，但是是在，这个段落的倒数第三个段落的最后那一段，提摩太沃德他说，神将自己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连。也将自己与门徒所传递的耶稣从父神那里所带来的话语相连，其结果便是拒绝使徒所说话的这些人的拒绝门徒所说这些人的话语，就是拒绝神。这个翻译基本上还是延续同样的概念。使徒传讲耶稣直接授权他们所传讲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因了他们话语所信了信耶稣的人，这些人之中又有人也传讲他们所领受的话语。 OK， 那如果他们是忠实传讲所领受的话语，也同样的有同样的权柄，也同样的对每个听到人提出一个 demand， 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用换一，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说我们听上帝的话语怎么样，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上帝的话语？你如果真的领受它，总是对你提出要求。Always place a demand on you. 没有对你提出要求的，那不可能是上帝的话语。听了我的道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听了我的道又去行的，这人就是有福的。所以再回到我试着表达，就是我们基督徒都说我们是有福的，领受恩典的，但是这是不是真的反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是否总是活在上帝话语的对我们的要求之下？我知道现代人不喜欢听到这个要求，不要给我们太大压力。我觉得我有感动就好啦。 No， It's a demand， It's 就是对我们生命的要求。或者从另外一种方式来讲，我们这边时常提到一个概念，基督徒活在世上总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因为我们总是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如果你要有上帝的祝福，你就必须有上帝话语的祝福，你也必须是活在上帝的话语的要求之下，因为遵守他的话语的，遵守这个要求而去活出来，这人才是有福的。所以那个大使命 right， 你不只是 去宣传，不只是叫万民听到这个福音，而是叫他们做我的门徒。可是做我的门徒一个很实际的要求是什么？大使命 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事。OK， 大家对这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耶稣怎么看待新约？简单来说，这是我的话语，赐给你们的，跟旧约一样，也是上帝的话语是赐给你们，最终的目的也是一样。你说我们会说旧约是教导人指向基督，指向基督干嘛？旧约的圣徒他们有没有也是在上帝的要求之下？他们的要求是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在律法之下，是更严苛的，在某种程度来说。但是那最终的目的，如果律法都是叫指向基督，都是那未来真体的影子，都指向那真正要来的那道成肉身儿子，所以如果他们遵守律法，就必然是什么教导旧约的圣徒。我现在讲旧约圣徒什么啊，献祭，好， 你要凭信心去做这些事才有果效。 当然是没错，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些事情都是指向基督，那如果去做这些事情，应该会有一个果效，跟我们现在遵守这些耶稣、使徒、先知他们所吩咐我们的话语。去做会达到一个果效，是什么果效？一样的，救赎的果效。好，救赎果效，救赎果效是什么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上帝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上天啊，与他永远团契。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与他永远团契？目的，效法基督。上个礼拜讲到的重点，旧约的圣徒需不需要效法基督？一定要效法基督。也许他们没有像我们，基督是拿撒勒人，诞生在什么什么时候，在生在马槽里面。但是如果真的圣经所讲的，他们的律例、他们所有的甚至食物的条例，这些都是指向那未来，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好事的那个，只是影子，都是指向要来的那一位。那他们如果遵行这一切律法，无非是为，不是为了要为自己成就救恩，遵行律法好像拯救自己，好像以色列人旧约以色列人有另外一种拯救自己的道路，而是总是要叫他们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旧约圣经的时候，讲旧约人物，你可以讲旧约人物，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将听到的人看到 ，yes， 这些人都是指向基督，他们有基督的身量，那个讲道是超级无效的、无聊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概念总是 OK， 弟兄姐妹总是想到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为了要我们效法他的话语，道成肉身之道。OK， 用这个新约也是一样，新约也是一样，不是吗？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最喜欢的经文之一。爱基督的人必然会什么？遵守他的诫命，正如什么？我父爱我，因为我遵守我父的命令。OK， 好。So， 圣经论不是只是给我们知识，而是帮我们看到这个真的跟我们如何活在世界上有最直接的关系。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而在这个段落最后一小段有讲到说，为什么这些话语必须要记录下来 ？Right？因为救赎历史的关系，因为基督如今不在世上。好，所以接下来最后一个段落，这课的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耶稣他自己怎么 讲论，他自己怎么看待对上帝话语的合宜的回应。如果你要说对上帝话语要有回应，就表示说，就是我们刚才概念，上帝的话语，听到上帝话语人总是在被要求之下，你怎么回应这个要求，就印证你的身份，其实也就验证你生命最终的结局。所以耶稣这边作者有提到，他不满意那些犹太人对上帝话语的回应。怎么说？因为在新约，有一些福音书里面，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他责备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熟悉经文的人，但是他一次又一次，我们之前提到，对他们说：“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吗？经文怎么说？”他当然知道他们读过，甚至读得滚瓜烂熟，但是你们真的有读吗？你们真的明白经文所说的是什么吗？因为他们把上帝话语形式化，right？形式化，这种形式化很可能是非常生活的形式化。什么叫生活形式化？就是真的，你可以在他们生活之中，因为经文是这样子讲，所以我们有这样子做啊，我们有守这些律法，以为这就满足了上帝话语对一个人所提出的要求，形式上的满足。或者发明自己的传统，然后援引这些传统，而避免了真正遵守上帝话语真正的要求。Okay. 只说不做，很会说，可是没有那个真正的生命的人。Okay. 他这边有提出一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啦，就是说有他说这个段落的第一段，讲到那个耶稣在试探的时候所讲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说这句话讲出来虽然简单，但是非常难遵行。为什么？为什么很难遵行？恶者的欺骗，撒旦的欺骗。OK， 嗯，OK， 可是不遵行会有什么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因为不遵行上帝的话，就是拒绝上帝。That's it。不遵行上帝的话语，就是拒绝上帝，就不是从上而生的，不是上帝的儿女，就这么简单。上帝的话语和一个人的身份和一个人生命最终的结局，再强调一次，有最直接的关系。你如何回应上帝的话语，回应上帝的话语对你所做出的 demand 要求，就印证你的身份，也验证你生命最终的结局。所以你的个性、你的习惯、你的传统、你具身以来就是这样子，这样子都不是借口，也确实是借口。可是这些借口，如果你就依赖这些借口而不去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对你生命明确做出的 demand， 你就怎么样，这些借口就成为你最终得不着，简单来说，得不着天堂的最好的理由。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个，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不行，我天生个性就是这样。那如果有人个性就是这样，那我就到最后，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持续的使用这个来做，你没有办法改变，你也不遵从上帝话语的理由或者借口，到最后就会成为定罪的理由。怎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说你信耶稣，你说你信我，但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在哪里？你如今不再是旧人，乃是新的创造，那个证据在哪里？没有啊，你一直都在诉诸你的个性啊，你的习惯啊。那个福音的大能如何印证在你的心中？福音的大能，那个最大奇迹在你生命中完全看不出来。Right. 所以人如何回应上帝的话语会有最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不愿意带着悔改与信心活在这一个权柄之下，上帝的话语的权柄之下，上帝的话语对你和对我，对每一个听到上帝的话语的人都提出的要求之下，那你可以来听到，你可以来参加查经，你可以上主日学，你可以说你信耶稣，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团契，参加教会活动，参加服事，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就是没有办法叫你上天堂，就这样子。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才是有福的。作者在这边用的那个听他的话语就去行，遵守上帝话语的严重就是用那个嘛，耶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所讲的，就是人听到会有不同的反应、right? 就去行的人就像就是把房子 建立在磐石上，听得到却不去行的人，他好像有一栋房子，但是那个到最后就是以后 就被水冲走，经不起考验，经不起世界的考验，也经不起最后的审判的考验。OK， 他这个最后一段，他说基督教的圣经的教义必须反复的一次又一次回到耶稣基督的位格话语工作，它不仅是独立研究的起点，更是贯穿圣经教义始终的核心的参照点 reference point。 像他说耶稣是站在圣经的中心，他是圣经全部所见证所指向的那一位，那个对象，也是引导我们回到怎么去看旧约，怎么样前瞻他所差派的见证人说话的那一位。所以他是那个中枢纽，我们说以基督为中心， literally 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站在圣经的中心，旧约在他之前，新约在他之后，但是都是以他为中心， right?所以你必须总是反复的回溯到耶稣基督的位格。位格是什么？无非就是他到底是谁，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这是他做的事，但是他怎么论述他自己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对我们说任何的话语，他可以来，他可以死，他可以复活，他可以升天，但是那全然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全然会误解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就连我们现在有他的话语，都很容易误解他所做的事。而最终的目的再次提醒，不是只是很近前的口号，我们是 以福音为中心，以上帝话语为中心的教会。我要印证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说你是在一个以上帝话语为中心的教会，有没有效法基督？有没有遵行他的话语？ 还是只是遇到问题或者遇到风水，那个基础就被冲掉了。你总是有借口有理由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遵行他的话语。所以要凭着上帝话语去行，这句话说的很简单，我们活着不是凭着我们口中的食物，但是说的很简单，那是最难，那是最难做的事。为什么是最难做的事？最简单做的事是什么？最简单做的事其实就是世人所做的事嘛，吃吃喝喝嘛。活在世上就是凭着我们所吃吃喝喝的东西，这个是人的本性所做的。但是最难，其实不要说最难，最不可能做的事是什么？你把它反过来，在地上不吃也不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凭着上帝的话语，靠着上帝的话语而活。这是最难的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除非是什么？只有谁可以做？只有谁会去做这样的事？只有谁会去真的活出来，在活在世上不是凭着食物，乃是凭着上帝口中所出的一些话。谁是这样子的人？像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效法基督？什么样的人有真的信心？听哈，听他的道。OK， 什么样的人真的可以听他的道？你们都坐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听他的道。今天在这里的人也是一样。什么样的人可以真的听他的道，而遵行他的道，而效法他？从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们就从罗马书好了。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上帝拯救我们是要效法有他儿子的样式，对不对？但是在罗马书之前，八章之前讲什么？属于基督的人就有基督的灵。最不可能是最，就我们之前讲最大的奇迹会发生在人身上的，你不可能做到活在世界上不吃也不喝。我们是说，就是不是依靠世上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而我们主耶稣他说的一切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觉得他那边是讲特别是你的生命，你的灵，不是讲他的灵。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把他的话语当作自己的生命而凭着这而活？无非只有被赐予圣灵的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Right. Yeah. 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吊诡的地方。你靠着自己，你就算你想，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领受上帝的话语，除非有基督的灵、上帝的灵、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而这个工作的果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验证就是你是否能够听他的话，而顺服他的话，而遵行他的话。好，这个段落，今天我们再次看耶稣他是如何看他托付给使徒的话语，就是我们今天手中的新约圣经。如果他把这个是看作因他们的话语而信我的人的这些人，因他们的话语，就表示这就是他自己的话语，就有其权柄，就对你我每一个人都提出很高的要求，最高的要求。而这最高的要求你没有办法达到，除非全部都是出于上帝，你被赐予圣灵。来，好，所以我们教材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何知道耶稣可以信？ 耶稣为什么可以信？为什么我们可以信耶稣 ？Why？ 因为上帝的话告诉我。 对，但是你怎么会相信上帝的话？这就是上帝的话语。Yeah， 圣灵。好，时间到，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下个礼拜会发给你们那个第二章的那个课文，所以请你们花一点时间看。好，我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确实认真看待你的话语，认真看待你的话语就是遵守你的话语。我们很难说我们认真看你的话语而忽略了你的话语必然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你的话语既然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也必然就对我们提出要求，要遵着这个光线所指引来到你的面前。也愿这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叫我们无可推诿。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愿你的话语从我们的口中发出，也愿我们所口中所发出的话语得蒙你的悦纳，你自己得到我们的自己得到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